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15集，那群亡命之徒在烤肉。此时气氛挺紧张，谁也没有想到秦冉会说这样一句话。连那群佣兵都沉默了一下，然后看向秦冉，有些不可思议。洛队等人原本以为秦冉站起来是准备上车的，听到他的声音，洛队跟佣兵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这女人疯了吧。 秦小姐，别惦记着烤肉了，这些都是雇佣兵杀人不眨眼的。 洛队几乎是有些崩溃的偏头，他身边的几个人面对着30来个雇佣兵，心里紧张的不行，谁知道秦冉会突然说出这句话。雇佣兵们都是亡命之徒，何况有30个。如果有邹堂主那一行人在这儿，面对30个雇佣兵也不是没有一战的能力，可现在算上秦冉，他们才7个人，只有7个人，他们还要分心去保护秦冉，这场仗根本就没有胜的可能。此刻无论是洛队还是施立明或者是程木，面上都很不安，露出如临大敌的惊恐之色。洛队早在那辆中型货车出现的时候，按亮了手中的通讯器，把这儿的情况报告给程水。洛队一句话吼完，秦冉依旧站在原地看着那群雇佣兵不动。这真的是来度假的？洛队身边几人摸出自己武器的手下不由低骂几声傻缺，这不是来度假，也不是在演习，他们真想敲醒这个女人。 烤肉架？ 为首的雇佣兵反应过来，他往后退了一步，古怪的嘀咕一声，然后看向秦冉。 是我踢的，你准备怎么样？ 因为人多，雇佣兵们对这次出行的结果没有丝毫意外。他双手环胸，戏谑地看着秦冉。秦冉点了点头，然后往后退了一步。不怎么样。羽绒服很长，碍事，他直接伸手拉开拉链，脱了羽绒服，随手扔到身侧的车子上。里面是一件不是特别长的线衣。秦冉伸手将线衣的衣袖卷起来，动作不紧不慢，眼睛半眯着，称得上是有点懒散，只是那瞳孔深处微带着的血色让人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背后发寒，周围还映着血色。 秦小姐。 程木没有亲眼看见过秦冉打架，但却知道他以前在学校是打过架的。跟许慎打架的那一次，后续一系列事情程木还帮着处理了。可眼下这些人不是学校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啊，而是国际上的亡命之徒，动起手来凶狠残暴。然而程木下一句话噎在喉咙里还没有出来，秦冉就动手了。雇佣兵是真没把秦冉当成一回事，见秦冉动手了，他还笑了笑，连武器都没有拿出来，只伸手想要抓住秦冉的胳膊。谁曾想到秦冉的胳膊没有抓到，他的胳膊忽然传来一阵锥心裂肺的疼痛。佣兵首领被一道力量狠狠地灌到了一边的树上。此刻不仅仅是一群佣兵，连洛队这行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这怎么可能？ 然而现实情况也等不了他们多想，佣兵们愣了一下之后就纷纷拿出武器。被灌到树上的佣兵头子扶着树没有爬起来，只是擦了擦嘴角，狠厉地开口。 给我把那个牛抓起来。 余下的20多个佣兵一拥而上，洛队跟程木这些人都来不及惊讶就陷入了混战中。原本想象的是一场艰难的以少对多的艰难混战，谁也没有想到秦冉身法很快， 每一拳都命中人的弱点。他游走在一群雇佣兵中间，犹如行云流水。几乎没有费多大劲儿，一群雇佣兵就躺在了地上。秦冉还站在人群中央，周边零零散散地躺着一地的雇佣兵，全场都陷入了诡异的寂静。骆队等人也没有反应过来，骆队身后的一人终于率先反应过来了。 骆队， 这个人有些懵逼。 我刚刚好像看到秦小姐。 骆队没有说话，施立明也没有说话，就连程木都十分僵硬地站在原地。此时的他终于有些明白了，程俊那一句“用不着你保护他”是什么意思。众人沉默着，秦冉却折身回到车边，打开车门，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纸，一边擦着手，一边走到为首的雇佣兵面前。他蹲下来，慢条斯理地擦着手，微微侧着头，声音挺散漫的。我烤肉架被你踢翻了。五分钟后，骆队一行人看到诡异的一幕。一行雇佣兵苟延残喘地站在一边，而他们雇佣兵的头子坐在地上，用水把烤肉架擦干净，又重新生了火。等明火熄灭，他才开始烤肉。只是刚刚拿出来的肉都掉在了地上。他在四周看了看，没有看到其他干净的肉。 这位小姐。 佣兵头子拖着身体过来，本来不想打扰秦冉的，却还是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询问。 火已经生好了，地上的那些肉我…… 雇佣兵这些亡命之徒比任何人都懂得能屈能伸，只要活着干什么都成，更别说秦冉这实力却是又狠又可怕。秦冉靠在车门上，低头玩手机上的小游戏。听到这句话，他抬了抬头看向程木。箱子里还有肉吗？ 哦。 程木反应过来，然后朝这边走。 有，当然有，厨娘临走的时候准备了很多。 他同手同脚地走到了后备箱，拿出里面的行李箱，又从里面拿出了保鲜箱递给佣兵头子。佣兵头子十分真诚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拿着肉去烤架上烤。厨娘还贴心地准备了很多调料，瓶瓶罐罐摆了一堆。刚刚被踢翻了，只有外面有点灰烬，擦干净就好。雇佣兵的头子就询问秦冉想要什么口味的。秦冉头也没抬，他按着手机挺漫不经心地开口道。多放点了。 哦，好。 雇佣兵的头子点点头，然后又拿起一堆瓶瓶罐罐看了一眼，在里面寻找辣椒的标志。这群人身边，骆队等人都能玄幻地看到这群亡命之徒坐在烤肉架边战战兢兢地烤肉，态度恭敬，还十分的有礼貌。 刚刚这些雇佣兵来了，秦小姐在烤肉，其实是真的烤肉吧？ 骆队身边的一人喃喃开口。 这些人哪里打得过他，他根本就没把这群雇佣兵当成对手，所以才心安理得的烤肉。 哎，骆队，你有没有看出来秦小姐打架是哪个路子的？ 有人小心翼翼地开口。这么凶，这么狠，他们看着都替那群雇佣兵疼。骆队眯眼好半晌后才开口，声音发沉。 比雇佣兵都像亡命之徒， 所以…… 施立明愣了一下，似乎有所预想的震惊地看向骆队。骆队的目光没有偏移，他看着秦冉，目光里多了尊敬。 比雇佣兵更像亡命之徒的，我只在决斗场的生死擂台看过。 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没有说话了。分堂的人各司其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 都崇尚武力，崇尚高手。眼下所有人看向秦冉的目光都变了。庄园里的人都去过角斗场，打的都是普通场，可是敢打生死擂台的没有几个，怕死人之常情。骆队还在看着秦冉的方向，兜里的手机就响了，又急又躁的。他拿出了手机一看，给他打电话的是跟他们兵分两路的邹堂主。邹堂主这会儿还在车上，声音挺急躁的。 骆队，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已经过了26道，没有看到马斯家族的人，我怕这是个计谋。你们别往前走了，我现在就去找你们。有消息传，蹲你们的是几十个佣兵，那些人下手狠，被他们蹲到就不是货被拿走的问题了。 听到邹堂主急切的话语，骆队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正在烤肉的佣兵头子，他顿了顿，然后开口道： 不用了。 邹堂主听出他的语气不对。 怎么了？ 我们已经遇到佣兵了。 什么？ 电话那头的邹堂主眸光一紧，声音都紧张起来。 你们快走，先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到。他们有没有围住你们？现在情况如何？ 啊。 骆队抬了抬头说， 他们在烤肉。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